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 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，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，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，但已经失去的几天我还想在你身边，不知深究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，放不下心中的纠结，就像你最爱的球鞋，忘不了你给的誓言，曾几何时多少日夜，yeah。